就这样， 不如花点时间想想，触摸一下模样，今夜化了妹妹的妆， 我想心也是和妹妹的妆， 我要晃在舞池中央， 那种期待可以想象， 我做我的改变又何必纠结， 那就拜托别和我碰面，就永远不会复见， 不缠任何人。